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老公，我的前半生净吃苦了。 老婆，后半生让你享福。7月29日至30日，去百得利亿装奥迪购车就送超万元礼包，抢订热线5965-9999。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5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共享单车互标免费骑月卡拉拢用户。24号 ，OFO 小黄车宣布推出免费骑行月卡，凡是 OFO 认证的用户，只要是正常缴纳押金（包含免押金）用户，0元即可抢购一张畅行30天的骑行卡。摩拜单车在近日又推出了2元30天和5元90天的骑行月卡，与以往的骑行抽红包相比，免费骑行月卡可以让用户在一定时期内因零门槛而放心骑车，可提升平台用户的活跃度。北京晚报消息，北京南至保定间途经雄安新区白沟和白洋淀两站的D6655-6656-6657和6658次动车组列车暑运期间正式开通，在开通第一周就有1.47万人享受到了直达雄安的快捷与便利，周六日的上座率更是高达98%。根据铁路方面的统计，此次列车的旅客中有大约45%的人都是去往白洋淀景区。目前在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一日游、周末游、旅游休闲和工作生活新路线，白洋淀、白沟成了新的出行热点，这也缩短和拉近了首都市民与雄安新区的时空距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绝对容不下一点违背，承诺给的太多累的是谁，相思的情种却看得起动，没来由去中谁不心动，最天真地球心言不由衷，你自知火来的一心而用，谁怕被捉弄，谁动着一梦，蓦然回首是人去落空，什么东东我还不懂，爱是什么东东我真不

为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我想这就是爱情。 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个俏皮的女生就是魏如萱，很喜欢她的性格，还有她说话唱歌的声音很打动人，但是却不觉得很炫耀，就像邻家的小妹妹一样可爱。但这样的一个小妹妹却能将一首首或快或慢还有情绪各异的歌曲表达的是淋漓尽致。 OK，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听完了甜蜜的小女生，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四个大男人带来的歌，他们是高进、小沈阳、迪克牛仔还有叶世荣带来的这一首《四海》。 多少人能称兄道弟，还会有谁忍受你的脾气？不是所有的话都那么有意义，就那么几个不弃不离。这几杯酒只关于情谊，请你敬我们敬天敬地。爷们儿的泪总会 无的寒气，可心中感受却无法言语。四海的朋友，谢谢有你，你们在哪里，我的朋友兄弟。四海的朋友， 这首歌呢是他们四人当中高进的手笔。高进是谁呢？你应该听过小沈阳的《我是小沈阳》、《我的好兄弟》，包括其他的一些男人歌等等的，这些都是高进的作品。而且他已经出道十几年了，虽然他的作品是被广为传唱，但是大家对这个人好像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据他透露说呀，近期将要飞赴美国制作他的代表作《我的好兄弟》的英文版本。继续来听许茹芸的歌，我就是这么快乐。 我就是这么快乐，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该脑海或天空。巴黎波罗吉塔的丧钟，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点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伍思凯的一张专辑的标题曲叫做《爱的钢琴手》，这是由姚谦作词的一首歌曲，而且道出了作为音乐狂热爱好者的伍思凯在音乐圈这些年来的一些心声。而他的这张专辑呢，当时还是得到了金曲奖评审的肯定，而且受到了大众的青睐，所以对一个歌手而言呢，这也显得尤为重要吧。接下来是陈珊妮的歌，这是她2015年发行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当中的一首歌曲，歌名很文艺，叫做《漫天纷飞的银杏森林》。时隔两年最新创作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那跟此前不同的是呢，陈珊妮这一次在正式的专辑十首歌曲当中呢，邀请了港台内地十位创作人来跨界填词，像其中有知名的导演蔡明亮的，还有作家丁丁章，还有设计师聂永真，还有

倔强，我真的好想要回家。为什么一定要长大？为什么世界变得好复杂？我不想独自面对眼泪流下，我只想紧紧抱着他。 很稚嫩的声音啊，当时唱这首歌的卓文萱确实很年轻，那时他才15岁。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从以前到现在的卓文萱，大家印象中就是觉得她是很甜美的，但是说真的啊，可能很多人对她唱歌的这件事情记忆并不是很深，因为总觉得现在唱甜蜜呀、可爱的女生很多，而大家更多的认识她是因为她是演员卓文萱。接下来听五月天的歌《温柔》。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不过了，该怎么不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

剪梅。说实话，看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时候是被这一首《一剪梅》严重的洗脑了，特别是左小诅咒的演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清新的、正常的、复古的《一剪梅》，终于是把我拉回来了一些啊，这是费玉清的版本。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神奇》。这首歌哪怕放到今天的话，依然可以秒杀掉一些玩商业概念的电舞歌曲吧。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插着珠帘，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 总不舍，总不弃，不管总扑空。即使风雨扑得汹涌，尽管天意任意作弄，一生只管追踪，心内有梦。看透这一生可摆脱心里欲求，谁人能看透了得失，虽得到终不可永久。抛开争斗还气依旧，不偏不挂是最自由，潇潇洒洒的走，不问以后。